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是熱血時報和 MyRadio 聯盟的早晨節目，來到第四節的聖誕節大香港早晨。 是， 那我們有阿四的加入啦，阿四大 阿康又加入了， 是阿康的加入， 然後柏陽就不見了啦， 阿柏陽就是不見了， 你有記得， 是 後生仔來說你都算挺有記性， 我想問金鐘的咪手叫什麼名字，陳什麼那女八婆， 陳小平， 我有啊，喂我今日有， 唔係人哋知乜有格要教 channel 大二嘅手袋咯、啊。這個、早晨，早晨。 既然已經有個大台喺度，你哋何必去拆咗佢咧？ 問四眼，問四眼。 唔係咁，我哋呢一節會講咩嘅？ 咪講下阿四點解用個麥克，咪個大聲公講嘅。 因為我 studio 見到有，我咪執起咗嚟講。早晨都好玩都唔知係個。 我哋好撚多個大聲公， 而家要扮咧，以前咧， 唔係以前即嗱呢個咧係呢個係咁咧。警察咪咁樣擺喺個膊頭， 係啊係啊係啊。 咁以前咧要扮噶嘛，但係而家因為 digital 咧，咁而家你要扮有啲咳嗽啫。 咁 得，即係扮接收唔到。而家接收唔好係咁樣，冇應該話嘟嘟之類嗰啲咁嘅聲嘅話，嗰啲冇撚嘢。 而家警察咧咁樣 call 上台就係、是、call 零總台 ，call 零總台，我係交通警，我無牌駕駛， 我唔識交通規則， 我係休翻警員，仆街，我又犯案啦。 但我真係唔熟悉交通規則嘅， 黐線！我唉，算啦，呢單嘢都過咗啦。如果你而家睇節目嘅時候都，我哋第四節就係講我今日聖誕節啊嘛， 今日聖誕節 係啊，係12月25日， 好嘢，好嘢，好嘢！聽日博聖地啦，咁樣 博聖地冇錯。 所以今次咧，我哋係講聖誕禮物嘅咁樣。咁、如果照 合題喎，屌 合梗係合咯， 唔係咯， 唔通今日交個禮物啫嘛？ 合到咧，又 講 住 其實咧，其實而家可以講新年包利是嘅，但係新年唔知講乜啊嘛，唔介意 講咗題。 唔係今日嗱，如果今日25號啦，咁你放假啦，你咁好不幸就下個拜你哋要翻工啦。咁但係如果正常就係你哋尋日或者前日你哋就開咗聖誕 party 啦。係 啊。 咁但我哋呢度六個人都唔係打 office 工嘅，我哋冇經歷聖誕 party 添。 係。我打過咯， 打過啦， 打過 啦， 學 校聖誕 party 咁啊，交換禮物啦。咁通常有時係23號跟住早放啦，做冬啦，有時24號開下 party 或者 lunch time 開下鳩開啦咁樣。 係啊， 咁啊總會離不開有，唔係你哋經歷多係交換禮物多定係抽獎多？ 抽獎 交換禮物多，有唔同玩法嘅，有抽獎，有啲玩法咧係你抽咗獎之後，你可以揀人哋開咗嗰份禮物嘅。 咁你係後、 哦、 後 啦，有啲呢啲唔同， 後尾再換啫。你用你嘅美色去換翻一 塊 你想要嘅 玩法嚟嘅。嗱， 呢一個方法咧，深宵富人信箱係會咁玩嘅。佢先呢個玩法係啦， 即係譬如大家都帶一份， 係 啦，大家都帶一份禮物，咁啊每人有個 number， 咁你就抽個 number， 咁抽用你就可以出去就揀禮物，咁但係要即場開嘅，咁跟住就到下一個人啦，咁下一個人就抽中就出嚟。 咁譬如我抽中咗啦，我抽中咗個假洋具，跟住点咧？ 咁如果下一个人抽 换咗真嘅，切出嚟， 跟住点咧？我企住喺度， 系啦，你要即场拆咗啦， 拆咗啦，假洋具 到我下一个啦嘛，下一个抽中我，咁我就可以咧喺礼物台嗰度咧拣礼物，或者咧我就偷咗你份礼物， 即系同我 咁。如果我 唔系同你换，系攞走你， 攞走我碌假洋具， 系啦。咁你咧就可以再喺礼物台度再拣嗰份礼物。 哦，呢个都好玩喎，呢个。 但你份礼物可以无限俾人偷走嘅， 系， 即系无限次。 系啊，我个玩法只可以攞。兩次啫，如果唔係玩一世， 係啊， 最好嘅禮物肯俾人攞，最後嗰個咪最 即係如果你 唔係即係偷人哋份嘢，我淨係可以偷一次。 唔係， 但佢份禮物可以， 你係永遠可以繼續俾人係 啊，可以永遠繼續俾人偷。 你呢啲係玩針對咁啊，完全可以係，即係你係個阿薯之類嗰啲。 如果你 阿薯嗰啲係 咁俾人攞禮物， 大鑊。 其實你睇到阿薯睇到你自己。 如果你抽啲禮物咧，你自己係唔中意，你俾人偷咗，你咪可以再揀嗰份咯。 係。 長情，你睇翻兩日前嘅深宵夫人信箱，我哋就係咁玩。 都有趣嘅咁樣玩。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哋面對多就係不論係咩都好啦，聖誕禮物 我哋總係會面對就係收到一啲好 交 換到啲好垃圾啊，好唔中意嘅禮物啦咁樣。咁我哋係咪有啲資訊可以公講下究竟呢個宇宙裏面最差嘅聖誕禮物係咩咧？其實我想講咧，即係而家係2015年啦，於是我下年應該未執啦。咁你下年就開翻今日嘅節目嚟聽，跟住唔係唔好開翻今日啦，或者你自己睇翻你嘅禮物箱，你而家睇翻就係全部都係 Star Wars， 你都覺得歐啦，下年嘅時候。 系、 啊，或者你而家睇翻幾年前啊，有個聖誕禮物真係好係我以前男朋友阿 John 送俾我，係 War E 咁樣， 咁而家 或者 Toy Story 咁樣，咁都無謂啦，我覺得。但係今年係 Star Wars 大熱啦，周街都係 Star Wars 啊，咁樣。咁但係一般嚟講 ，generally 嚟講，通常我哋收到咩禮物係會屌一聲嘅咧？ 點啊？日朗係咪可以講到呢、這個？唔係，資訊交俾你。 唔係，因為都係咧，台灣就有個網站咧，就整理出咧就五個最差嘅聖誕禮物嘅。咁佢有。即係有五入頭五名個名次咧，就係、是、第一名咧，就係、是、呢個嘅超級市場隨便買嘅一啲餅乾同糖果啦。第二名咧就係、是、咖啡杯，第三名咧 係啊，送杯好多， 係啊，杯好多， 總之杯，總之啊，係啦，寫住蜜通翡翠， 會轉嗰啲咖啡杯，坐入坐都入去， 咖啡杯， 咖啡 杯， 企乜話？ 有啦， 紙巾啊， 第三名就係紙巾啦，第四名就係 抽紙巾。 湿嘅， 唔知道点会送纸巾噶？ 唔系男孩子可能有用嘅， 边只啊？即系一盒盒， 一卷卷起盒盒先， 唔系一张张抽出嚟啊，一张张抽出嚟， 定系一张用过嘅， 女仔都要用噶。 可能 女仔第二種根， 係第二樣根咯，其實 哦，一個跟住仲有 罐頭同埋暖包嘅， 生肉咁樣，咁疏散 cancer 收到嗰 陣。哇！如果我送個罐頭紙巾就大鑊啦。 唔咁另外咧，有啲網民咧都有去再列舉出一啲咧，佢哋係勁唔中意聖誕禮物嘅， 例如 咁包括咧就係、是。手機殼啦，如果手機殼就係唔啱你電話型號啦 ，iPhone 5 係啦，跟住仲有送麻雀啦，送 condom 啦 ，condom OK 啊， 送拖鞋啦，維他命丸啦，榴蓮啦。仲有啲係送俾一啲冇養貓嘅人咧，就送貓砂俾佢。 係、嗯，即係我想講係意思係，你有時出街買禮物咧，有樣嘢真係好好，但係其實你就會考慮其實，因為譬如抽獎或者交換，你唔知邊個得到嘅時候，咁你就嗰樣嘢要好合大眾都啱用咧。 最行 嘅。咁就變咗行。有時候我見到一樣嘢真係好靚，或者都幾貴，嗯、但係嗰樣嘢淨係適合 iPhone 嘅，咁你就企喺度，大家都攞住部 LG 嘅 V10 咁樣，咁啊無謂啊咁樣。咁 唔係，但係好似如果你頭先講呢樣咁啊 ，Christine 嗰種玩法抽獎咪啱曬。 咁啊係，因為最終你得到一樣唔好嘅，你都只可以怨自己運氣嘅問題。 係啊， 呢個都係可以，但係你哋收過最鳩係咩？ 唔係啊，我頭先聽日朗講咧，佢好撚撲街嘅。 日朗好撚撲街咩？ 好撚撲街，原來我估唔到後生搖搖你咁撚撲街。 唔係送，我送啲好，我送啲好交流聖誕禮物嘅。咁譬如咧，試過中學嘅時候有抽聖誕禮物，就話限定話係30蚊嘅聖誕禮物咁樣。 唔係你使俾單㗎？ 唔使俾， 我玩又要俾單嘅， 即係一定，即係證明 個狗都唔俾嘅， 真即係點啊？即係一定係 over， 即係譬如你十蚊咁樣講，就十二個狗都唔俾咁意思。 係啊，要交單一定係準確嗰個價錢，所以咧、哦、其實 邊個負責 check 啊？其實 唔係要自己攞翻張單出嚟咯。哦、要呈單其實呢個係遊戲嘅一部分，等大家去揾呢份嘢嘛。 誠實， 所以之後 lock on 咪出咗一個個曲一個個格咧，呢格係十五至二十蚊咁樣噶嘛。係、哦、啊，以前就玩即係一毫子都不能夠。 但你嗰個係咩時期先？讀書時期。 大學時期咯、 啊，大學時期啊，我 大學時期都玩嘢 啦，如果係大學時期就 咁啊，當玩咯，唔通真誠買份禮物，等你聖誕有個温馨嘅愉快日子咩？講到最尾攞完份禮物，你咪係獨撚一條，你咪又係10月25號冇嘢做，起身睇單光早晨，有乜謂咧？好啦，咁日朗讀書時候點咧？咁樣 我中學時候咧就 sorry， 有份禮物咧就係話規定就要買30蚊嘅禮物嘅，咁於是咧我就走去即係諗下咩30蚊係揼揼冚㗎啦。 有冇話食物唔得啊？ 十張 冇話食物唔得，乜嘢都得，總之30蚊就得㗎啦。 三十蚊。 咁於是咧就諗緊你頭先講你話俾單去證明你係冇超嗰個 budget 啦。咁有個方法咧都係咧可以證明到我冇超 budget。 炸狗嗰本加膠袋。 唔係就係咧我唱300個一毫子出嚟。然之後咧就黐喺一張硬卡紙上面， 咁咪 over 咗咯，張卡票錢。 系， 唔系啊！其实我哋玩交换或者抽系食物同埋钱系唔俾嘅， 唔 系礼券都唔得嘅。 哦，即系你唔可以唱 Q 30个一毫子， 系唔系咁跟住 300个一毫子， 系咁跟住我砌到好靓咁啊，即系变成一个艺术品。 即系砌到 Merry Christmas 咁， 系 即系类似阿婆阿婆攞啲利是封钉一个金鱼出嚟啊嘛。 系啦，即系好似阿汪明荃个歌迷会咪每年都话咧， 点解你点解你个年纪仲要知呢样嘢？ 佢而家仲有送㗎， 啊啊啊、 有啲10蚊紙嚟砌條龍出嚟咁樣， 搞錯， 唔撚收10蚊咁撚少啦，即係嗰啲全部。 但係賣出嚟係拍賣價幾萬蚊咁樣噶嘛？ 係啊係 啊, 啊， 即係你就諗住向住呢個方向。 係啦、啊，就即係一毫即係砌， 即係諗住遲啲 installation 出嚟， 遲啲汪阿姐會攞嗰啲嚟拍賣嘅， 係 當梅艷芳。 罗家英佢出嚟拍卖 系嘛？系啊，咁但系呢、這个你卖啊点讲好咧？咁但系你遇到咗其他你遇到啲咩好离谱嘅礼物，或者收到又唔知摆又唔系，掉又唔系？ 如果而家可能呢几年会成日收到嘅就系、是lotion 同埋尿袋咯。 系啊，尿袋 我都系啊， 仆 街尿袋， 超级俗， 唔系 真系超级。 咩尿袋搭得 二？呢咁嘅紅色咯， 系啊， 搭得2000容量嘅， 或者1800咯， 咁都係一次。 冇得 USB 咯。 湯姆話係最撲街嘅，點解係最撲街？ 唔係啊，因為其實我唔係聖誕收啦， 你真你收到真尿袋。 插喉啊！插喉 系咪 尿袋扭 人生？系咪人生有个真正朋友咁样 尿壶啊？ 但系尿壶嚟噶 尿壶，我觉得系 你今后生要用尿壶啊！我真系好戥你伤心。 唔系错尿壶，用尿壶唔系因为年纪大，用尿壶系因为间屋大啫，行唔到，行到 奶。有时你系需要，你唔知噶嘛，好难讲嘅。所以我都 我想摆个车添， 我觉得 OK 嘅尿壶系 OK， 但系尿袋咧就系最捻衰系咩？就系你唔捻知喺边度做嘅， 你惊佢爆炸？ 少买嗰啲咁样， 梗系唔系？你嗰度见捻到去大陆做嘅，咁我就礼手抌捻咗佢啦。有啲系好捻细细碌咁捻成支笔咁捻样，跟住咧唔知加个乜捻嘢公司牌子咁样咧。 哦，哇，嗰啲唔好搞啊！ 系啊，但系佢又抵死，佢做得几靓嘅， 系啊，好似越靓嗰啲系越危险。 好似冇咩事咁，但系你又心大心细，唔知攞嚟做乜鸠咁样。 点啊？即系有个即系类似笔心型咁样。 系啦，系啦。 咁啊，上面印咗个公司名咁样，系咪？所以《热血时报》咁。你記得三， 我哋都識講嘅， 係啊， 係咯，咁講， 我識講，我識講。 湯姆，你繼續講啦，關於尿袋。 我覺得呢啲尿袋嘅嘢咧，最好咧點樣處置咧？最我嚟講咧，我就俾我阿媽算咗啦。 哇！你咁後 哇！爆炸嘅梗係留翻俾人啦。 老人家冇問題嘅， 或者反對全民退保啦。 唔係經常用冇事嘅。 哦，哇，好啊你！ 你唔想同我日，我哋日日用喎，大佬係咪先？ 唔系唔系嘅，用同疏用嘅问题系边个用嘅问题。 系咁样 睇，当我一流。我收过，唔系我收，唔系。不过呢个唔关圣诞事，就系我你知公司都会抽下奖啊。咁抽奖就系通常屈啲老细啊。我哋有 board member 啦，即系 NGO 嗰啲，有啲夹咩委员会嗰啲咧，监察委员会咧。咁咧出名咧，我以前做嗰间机构咧，系出名嗰啲嗰啲委员会嘅会员咧，都系好孤寒嘅，系连会费都唔交嗰啲嚟嘅。咁咧街坊会嚟噶嘛，你知噶啦。咁香港得几多间街坊会，你知嘅。嗰阵我喺旺角做嘢，咁样唔讲边间 查下先。 旺角街坊会，咁咧跟住咧有条友咧，有一个李监事嘅出名咧，系专送一啲佢唔要嘅拿出嚟抽奖嘅， 就系呢间， 系啦。咁咧专送，跟住咧。佢話有同事同我講咧，佢已經連續幾年都係送一啲過期嘅曲奇餅嗰啲嘢，係啊，跟住咧有一年咧就我哋有個同事抽到，咁咧係佢送，因為會寫邊個送嘅，咁我就嚇呢條友，咁即刻拆，大家好緊張睇有冇過期，一開總一定係食物嘅，一開蛋卷喎咁樣，一睇個日期未過期，下年先過咁樣，但係原來蛋卷不嬲都係兩年嘅，咁嗰個上未期限， 下年 上年收翻嚟攞嚟抽啦，你嘅個塊。成日都系咁樣嘅喎， 唔係我好怕抽啲杯喎，成日想講 杯， 成日都係有啲人會整啲杯過嚟。 但對我嚟講，杯係實用嘅，因為杯 算你成日爛嘅咩？ 唔係，但係你 因為杯係唔會自己買噶嘛， 唔係杯會自己買，呢個個人唔同。但係而家你譬如頭先講最近，肯定係收得最多 Star Wars 嗰啲嘢咧。你我見到網上面嗰啲變色杯係啊。 變色杯、變碌劍嗰啲咧，你即係、就是、之後收翻嚟唔知有乜夠用。 你之後就唔好話之後啦，你去到你去到元旦嗰陣拉起只杯都覺得歐啦。 係到時真係會歐。 唔通仲出嚟我哋睇下？ 你見過啲乜撚嘢杯？你咁撚反感啊？ 唔係啊，嗰啲。唔係即係屌，即係一次過唔知啦，即係聖誕禮物係有幾個人送隻杯俾你咧，咁你攞幾隻杯翻？ 我收過啲咧，愛杯啊， 咩示愛杯？ 你好撚多女嘅， 我冇啊， 好撚多人送啲示愛杯俾你啊！ 我收過啲咧係買，我收過啲咧係買牙膏送嗰啲杯咧，因為啲牙膏，因為啲牙膏咧，你買三包裝嗰啲咧，佢就會送啲杯杯碟碟俾你啊 嘛。牙膏俾你， 冇連牙膏，佢就送一隻杯俾我咯。 起碼連支牙膏係卷起入 後邊個尾。有啲人就送嗰啲買電芯。送嗰啲贈品咯，嗰啲電筒仔啊， 哇咩啊？ 嚟嗰啲有啊，有遇過啊。 但係知唔知係邊個攞？ 唔知 哦，咁應該係咁做嘅。唔係以前玩你咪會攞好多卷設置咯，即係嗰啲十卷裝嗰啲包得靚靚地大大份咧。因為嗰譬如有啲抽獎模式係去揀噶嘛，即係好啦，抽到你啦，四號咁樣啊，日攞你出嚟揀一份，咁你揀份大嘅，跟住一開就係十卷設置啊。 唔係喎， 係 越大份咧，通常越撲街嘅喎，因為啲人係會將 彈力咁喎，細到撲街啊嘛， 唔係細起萌芽頂啊嘛。 其實你最尾或者細盒金沙咯，又係都係麻煩杯 送粒金沙嚟。 買一盒啊，即係16粒嗰啲啊！ 我見阿雀雀咧，佢有個譬如想哭的交換禮物咧。 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嗰、那個佢其中有個其實我自己幾想要嘅呢個 咩啊？ 我但我一路唔會買， 即 係飛機杯啊！ 香蕉盒， 你知咩係香蕉盒？ 哦， 裝香蕉啊！ 裝支香蕉啊！ 係啊，裝一隻㗎可以， 因為佢唔會攬擺落個袋度。 我覺得幾好啊！呢個設計，但我又覺得 寄嚟啊，寄嚟啊， 唔係 寄嚟你攞。 俾湯姆嘅香蕉盒俾佢， 香蕉盒又要 細細只得噶咯，佢唔使裝好大條噶喎， 係啊，揾個裝香蕉盒嘅盒嚟裝香蕉盒喎，咪 乜嘢啊？因為個盒驚刮花， 係， 唔係，保護膜啊， 係咁啊，你有香蕉盒，咁你要個套咯，你有冇織嗰啲套好似呢啲咁樣？ 係啊，再整個手整個，又有條手機整咁樣啦。 咁你食香蕉，你都要將佢切片喎，所以你要送埋啲 banana slicer 咁樣。 頭先阿佢先就話收 lotion， 因為我 lotion 唔係，因為譬如你可能 office 啦，如果即係我以前做嗰間 office 就主要都係女仔多嘅，係咁跟住你就會基本上你嗰年係嗰啲 lotion 係多到你唔需要再買，可以擺幾年咯。 就係咪同一個牌子先？ 冇 記噶嘛，唔係嘅咩？ 冇乜所謂，你係咪同一個牌子？但係你會全部人都諗住係送 lotion 咯，因為諗住我有咩女性用品。女性用品啦，跟住又唔係太 多、啊、 又唔係太貴嘅，跟住又 係 啊，得睇睇啲包裝又靚嘅，咁、 啊、 又有啲聖誕波石，咁一定係 lotion 㗎啦。 點知冇得買嗰啲係嘛？ 近年唔係興嗰啲乜鳩咩攞嚟沖涼用嗰啲咧 咩啊？ 乜鳩啊？ 嗰啲番鹼成又係咩 organic 整 哦，即係話自制天然番鹼咁樣 啊嘛，好鳩臭嘅喎！ 哦，你講 自制 鹼 翼啊， 天然鹼翼啊，唔識啊，我係 咪綠色嗰間啊？ 唔撚知啊，係好幾間，但我成日覺得嗰啲鋪頭咧，哇，好撚勁啊，入面我入唔到去，我真係入唔到去，我真係 我知嗰間好真好封閉。 咁變咗，一係就有時送嗰啲都收過嘅嗰啲沖涼禮品套裝咯，即係總之一個月聖誕 咧 就會。你唔會用得曬嘅，即係你唔會用得曬之後咧，係你唔會用得曬。 唔係最撚撲街咧，你譬如你如果你譬如收到啲沖涼禮品套裝咧，裏邊譬如你啲架仔嗰啲一 set 咁樣，唔係佢會一定包埋嗰啲嗰啲浸嗰啲叫做咩 有嗰啲 浴盐啊， 浴盐， 我企哥嚟噶， 企哥，我 想 我住劏房嘅老細，我老母就係我住劏房。 你九龙公园暖水池啊嘛， 好，乜嘢意思啊？ 你系九龙公园暖水池， 成间屋嚟浸都唔够啊！ 仲要放热水嚟咯，我 咁你咪开嗰个洗手盆嗰个， 我冲凉要煲噶啲水，我冇， 我企水浸嗰人用啊！ 你攞个木桶啊嘛，大佬， 你搵啲浴盐摆喺手度捽喺个手， 当番茄捽啊嘛， 腌一晚，腌一晚， 盐焗， 听朝要冲翻。 啊，收，因為其實香港好多都唔用浴缸噶啦，同埋其實有啲樓個浴缸細嘅，係你浸到落去 瞓咗落去， 你瞓到落去，唔係啊，瞓唔到嘅， 瞓唔到個頭你唔知點樣嗌啊， 係啊，你總係有幾個器官突出嚟噶嘛，係即係可能我特別突啦，即係個肚腩， 知啊， 即係覆蓋唔到， 唔係你去10蚊店買嗰啲水 泡嗰啲枕咧， 仲要擲住啊，冇位啦個浴缸，即假設有啊，假設有浴缸，跟住咧你覆蓋曬咧，跟住你咪倒啲鹽咧，其實唔使倒咁多，因為其實實際 即係坐咗落去咧， 實際嘅水係得兩公升到嘅啫， 係係係， 你唔係好似 你 擲我啊， 你唔係好似揀喺屋企嗰啲浴缸好深嘅大佬， 哦，但係好高嘅成個洗衣機咁樣噶嘛， 唔係真係唔係啱洗噶嘛， 唔係頭先佢先話用唔曬，其實就係咪類似湯姆啫，即係譬如一個禮品包裏面有一啲你係唔會用嘅，譬如俾支磨砂你咁啊，真係貴啲。 啲豉油喺 邊？係啊，會係咁咯。咁通常你唔用，但你都會開，你會開嚟聞下或者點樣，或者你可能你會擠少少，或者 係啊係啊，可能我都係咁嘅。 我 office 就擺一支，跟住屋企又擺一支，手袋又擺一支，跟住佢周圍都係 lotion 咯。 嗰啲係 hand 啊 lotion hand cream hand cream 啊 lotion 都有啊，最多係真係收係 lotion。 係啊，女仔好中意。即係譬如你要兩隻手都唔得閒，係咁做係咁係咁， 你做乜？ 唔係有啲忍者佛手印咁，係咁喺度林姐冰錢喺度唔知做乜嘢咁樣噶。但宋兄，我試過，因為我女人堆啊，翻工 office 咁樣咧，咁我咪買 hand cream 咯，穩陣啦，沙沙咁樣。因為佢限廿蚊啊嘛，咁樣。咁但 係廿蚊 hand cream 用唔用得㗎？ 咪細支嗰啲咯。 細支都有嘅， 即係中指 咁大隻咁樣，咪爛嘅啫。 唔係啊，係大家覺得你冇誠意。 咁都冇誠意。 廿蚊你想點啊？係 咁我肯定，如果我唔會自己抽翻，咁就係、是、一定係女人啊嘛。係咁又買咗，但大家係覺得呢個係行貨過買水杯嘅。 咁唔係啩？ 佢先冇發現。充得太多啦。 咁咩係有誠意啊？啫嘛，廿蚊喎。 唔係買咩？ 廿蚊。 潤唇膏。 試用裝 M 巾咩？ 潤唇膏下次買。 潤唇膏廿蚊又唔查得喎，講真。 唔查得咩？ 都唔知喎，唔知喎，我又唔。 唔係，我見到我都着有一個，佢話咧送聖誕裝飾咯。 啊！我尋日睇到啦，我尋日想買嘅。 我覺得呢個真冇得頂喎，聖誕節送個聖誕裝飾。 但你波升啲，但你波升啲先開禮物㗎。 啱係啊， 你咪你知唔知 棵樹已經佈置咗？ 係啦，安全筒，安全筒你就喺棵樹下底下攞禮物咁。係 啊， 跟住嗱，跟住拆開，跟住見到 上一擺， 我都開始一擺。點解我成棵樹佈置咗咁撚耐，硬係覺得爭啲嘢，原來 就係爭啲架 勢。咁樣又擺得咁識上 去。哇！話時話我夫人抽獎，唔係即係交換禮物。我有諗過買棵聖誕樹嘅。 你攞呢棵咪？ 下年用 唔係啊，真嘅。真跟住我諗兩， 攞 去種彩冇買嘅， 攞去種啊。 唔， 未係你送貨咁。 你冇聽過有得買真聖誕樹嘅？ 有 有啦，咪咯冇嘢啊。咁唔使種咁買，跟住擺完咪。屌咯， 系咁噶，系咁噶， 系咁噶，系咁啊！跟住啲人又话唔买保值，唔系嘅，其实冇问题。 我哋倾过嘅，打香港早晨呢个话题， 我好似听过， 直头倾过 有嘅，我好似喺 chat room 回应过添啊，冇出色咁嘅回应啊嘛，我知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你做有冇做冇啲咩啊？佢先冇啊，唔系会捞 胶纸咗咯。 胶纸咗， 真系胶 纸？系咪泰国 design 嗰个人喺度嗰啲啊？ 唔系，系好普通透明嗰啲。就係膠，嗰個膠紙張係膠。 3M 嗰啲啊， 即係重唔重手先？ 唔重手嗰啲啊， 即係 3M 嗰啲咧，最普通嗰啲膠紙。 膠紙 係即係你用完嗰個膠紙咧，你可以係可以抌埋嗰個膠紙咗嗰啲咯。 哇！ 係啊， 我發覺我經歷嗰啲唔契弟喎，你哋咁撲街你。 哦，另外我仲送過啲撲街嘢喎。 係， 我送 仲有撲街佢㗎啦。 我送過 日朗衰，日朗衰人嚟㗎。 我聖誕 party 我試過送8公斤嘢買喎。 唔係咁，呢啲係貪玩啫，係 啊， 呢個 係惡搞咯， 係惡搞。咁 你係中學嗰陣時， 中學嗰陣啊，跟住我揾車仔車翻去學校嗰度咯，然之後拎嗰人係拎唔走， 8公斤點會拎唔走啊？ 嗰個女仔嚟， 喂，你讀男女校定咩？ 男女校啊。 咁你如果有條女收咗，咁點算啊？ 咁啊，佢咪拎翻屋企咯。 即你係諗住幫佢抬翻屋企？ 唔 係， 唔 係，成個 男仔嗱，你自己翻屋企，即係佢個阿連嗱咁樣，你抽到我份禮物，唉，真係唔好意思，咁重有包米，不如我同你抬翻去，一齊生米煮成熟飯，咁樣又冇得諗先。哇，原來你都算狗喎，呢份人都 係一陣間唔啱心水嗰陣，屌你自己抬住係。 哇！你睇我哋，你睇我哋鏡頭左右兩翼呢兩條雞，真係極 冇人性。 好彩冇約阿日朗交換禮物，如果唔係佢送金霸王三味店送嗰個座台 燈，佢上次台慶咪送小米盒子咯， 係 佢裝啲淡仔嘛， 偷人 喎， 係啊，係啊，仲要送埋嗰個蘋果嘅貼紙， 你唔係叫阿 Jo 啊日朗？ 咩啊 Jo？ 你有冇英文名噶 ？Jo 啊 ，Jo 靓啊，佢系 啊系系，副警啊唔系，你打泰拳。 唔知喎、啊，但嗱咪呢啲惡搞係一件事咧，因為譬如領，譬如頭先講嗰啲爛嘅禮物係冇誠意啊嘛， 嗯、 即係譬如我都俾人話過啦，送 hand cream 冇誠意啊，煲啊嗰啲，哇！跟原來呢個新聞講咩？救世軍做乜嘢啊？ 咁救世軍咧就 收聖誕禮物啦， 係啊，因為佢就話咧，每一年咧都收到大量嘅呢啲嘅垃圾嘅全新嘅禮物啊， 冇夠用嘅， 係啊，咁因為咧呢、這個救世軍嘅社區關係總監啊黃國清就話咧，即係每年聖誕節之後咧，好多人連包裝都未拆嘅禮物，譬如啊頸巾啊、衫啊、相架呢啲咁样， 相架 呢啲都会收到大量呢啲咁嘅礼物嘅。咁佢就话咧，即系救世军咧，全港都有200几个呢啲咁样嘅衫嘅回收箱，衫嘅回收箱， 衫啫，衫 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就即系而家咧就可以即系可以尝试一下咧，就系将呢啲衫咧就系 咁。但圣诞礼物有冇得收啊？佢哋？ 聖誕禮物其實都佢就冇話可唔可以收， 我可以揀佢。 唔係啊，你如果回收聖誕禮物都幾攞命喎。即係譬如你通常呢啲 NGO 回收，即係可能回收一啲，就算你回收啲有錢人嘅嘢啊，咁啲人多咗唔要嘅。我以前都做過呢啲工作，其實係我覺得我做得幾開心嘅。即係譬如我會去啲屋企回收啲衣櫃啊、sofa 啊、床啊、風扇啊、電視，跟住就去轉贈俾啲有需要家庭啊，咁样帮佢搬啊抬啊，咁样做啦。咁、但系如果回收呢啲圣诞礼物咧，咁我迟啲有一日你铿锵集嘅访问咧，譬如访问一个新移民家庭阿娇咁样，咁阿仔咧读书好惨，跟住咧访问佢，跟住啲人咪去高登仔咧，咪会留意佢后边有冇高达模型啊， 有冇啲奢侈品咁样。 大鑊啦！下次你影到後面，哇，有50个相架，40个杯，200包8公斤米，有埋電，同埋有50只水杯，同埋仲有黑人牙膏嘅水杯，無限嘅 lotion 磨砂，跟住就問啊，點解 肉都有 肉添？ 跟住有圣诞树同埋圣诞装饰， 你睇下 屋企好多嘢啊！ 跟住你会觉得咁捻滋味啊？ 呢个咁样嘅单身新移民家庭阿娇，原来住喺洛安啊！ 大量洛安嘅产品 喺洛安。喂，其实我系咁讲，洛安都几浪费，其实嗰堆嘢， 嗰堆精品店全部都系浪费噶啦，其实买嘢 精品店， 是精品嘅 non necessary。 唔知喎、啊，因為而家其實冇乜精品，係咪係咪 都有格有啲格仔鋪啊，或者屋村樓下啲都會有呢啲格仔鋪、啊。 但其實咧，你話譬如集體公司送禮物咧，真係好難揀嘅。你又要嗰啲嘢夠中性，啊、你又要實用，啊、你又驚俾人話你學，你又唔想使太多錢，當然啦。 嗯，咁又 咁啊，好難揀。 係咯，你男又有，女又有，咁你買一份嘢。我先想買電飯煲，我係買完禮物翻佢，買電飯煲都睇幾多錢啦、啊，睇幾多錢啦、啊。但係而家都好多，因為你臨近聖誕，啲公司都會出一啲 聖誕套裝， 有 budget 有 budget plan 嘅唔同嘅貨架噶嘛，咁、你就去揀翻你要。當然嗰啲嘢全部都係最終都會落入呢位單身新移民家庭嘅後邊，真係辛苦救世軍。喂，你好啊，黃太，今年有啲有心人啊，送嘢俾你。50个相架，哇！咁你同阿仔去海洋公园嗰啲相咧，就可以摆晒喺度啦。 系啦， 咁我开心、啊。但 可以印到好多人多张添，同一张相。 但系唔好，唉，我想讲真系唔好啊！即系尤其是点讲好咧？我突然间如果回归去一个好左交啊，好嗰个说法就是，喂，大家真系要减少买呢啲废物啊，咁样咁又讲唔讲得过咧？喺咁普天同庆嘅日子， 唔系，所以我试过有个圣诞交换礼物嘅玩法咧，就系、是、有个就系、是、公司 arrange 嘅，咁咧喺嗰个圣诞party 嚟之前咧嘅几日，佢就会咧安排咗你秘密咁样帮你交换礼物，但系你唔，但系咧送，即系譬如我可能我就抽到阿康，但阿康咧就唔知道我会送俾佢，咁可能阿康就会抽到汤姆咁样，咁然之后因为你有个对象啊嘛，咁、你送礼物咪容易好多咯 ，Secret Angel 系啦呢啲咁样咯，咁我觉得都可以有呢啲咁嘅玩法，令到嗰个送礼物买礼物嗰个过程冇咁痛苦。 如果你抽到你要买一份礼物俾汤姆，你会买咩俾佢？ 危险。 我要买个尿袋俾佢啦， 系真嘅，真系插啲插尿头嗰啲， 要插沙胶，磨砂胶蓝色盖。 我建议我买啲浴盐俾汤姆加个尿袋，放个尿袋翻个浴盐里面，跟住再摆喺个尿壶里面啊。 浴盐我屋企有啊，浴盐我屋企有。 佢啲人去收过， 你买个尿壶，你买个尿壶， 跟住之后再攞啲圣诞装饰包鸠超埋个手柄， 佢一打，你尿袋里边有啲盐啊。 我觉得佢先头先讲嗰两种抽法咧，都系可以针对人嘅。 唔係啊，你人生成日俾人針對嘛，但係其實 你聽佢一諗，我諗呢啲你就知啦。我冇諗過，我冇驚過呢啲欺凌得多啊，細路陰公啊，陰公啊，所以你喺身體度同我恰下樹咯。我明嘅，我 唔係如果大家唔想拖冇俾人欺凌嘅，就千祈唔好送尿袋俾佢咯。 唔好大量送， 大量 送啲500M 啊，1000啊。仲系用舊嘅 細咗， 咪跟住仲要唔連嗰條叉電線， 冇事。粉紅色啊，嗰啲貪細啊，1000M 啊，嗰啲送俾 佢用 iPhone 啊嘛，送條 Android 線俾佢， 係啦，係啦，係啦， 我有個頭啊。 你 Android 穿 iPhone 但系冇電嘅，冇電通常唔 work 嘅，我見嗰啲咁樣，咁就咁啦，即係但係其實而家同你講關於聖誕禮物都嘥氣啦，因為你哋已經買咗啦，交換咗啦，擺咗喺樹底啦，咁你哋係啦，冇錯啦，聽完呢一節，你而家望一望你棵聖誕樹嘅樹底， 係咪好多個尿袋？ 同埋肉染，眼角定一定雷咁樣，望望個相架，最終會落邊一個貧困嘅家庭手上咧，都係值得可惜嘅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哋係慳咗錢，冇買禮物好環保嘅，咁啲錢都唔好嘥，可以做咩？可以課金俾我哋幾位？ 你可以課金俾我買尿袋俾湯姆。 好，如果我上神七，我就買500個尿袋俾湯姆。好， 咁台納威 呢個盤口唔好喎， 點解要盤口？ 600個，600個加埋我哋 嘥啤肉鹽，嘥啤肉 鹽，肉鹽鹽焗尿袋，我哋包住佢，呢個就我哋嘅盤口。哇！大香港早晨真係威啊，咁樣咁支持我哋啦，希望如果我哋都上到神七就好啦，我哋都係挑戰小賽， 好啊， 你斬最終結果就係咁樣，咁啊過時咯。 咁 啊， 系 啊， 聖誕快樂啊！ 聖誕快樂啦！ 好，祝大家身體健康，恭喜發財， 精神滿滿， 財源滾滾來啊！ 祝大家大吉大利！ 好，拜拜，財 源廣進，拜拜， 拜拜，拜拜。 又到月尾啦，你交咗 My Radio 節目月費未咧？如果你想支持你喜歡收聽收睇嘅節目，可以每個月每個節目俾月費68.9。除了可以直接鼓励到为大家制作节目的主持之外，对 MyRadio 的继续营运亦都非常重要。交月费可以上 MyRadio.hk 入面的节目月费收费表，在看完月费条款之后点击这里，然后揀选你想撑的节目，你可以交多过一个节目的月费，甚至可以选择比超过68.9的月费作额外支持。假如你冇信用卡或者 PayPal 户口，你可以根据节目月费收费表入面嘅说明，用邮寄支票嘅方式交月费，又或者喺办公时间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用现金或支票缴交。如有任何查询，请电2467-3088。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节目月费计划，撑 My Radio。